喜欢旅游，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，拍美丽的风景，拍家人的笑脸。我会变魔术，女儿说我总能变出一个个袋子，把她旅游时吃的零食果皮统统装下。我还是个篮球运动员，总能把用完的矿泉水瓶准确地投入垃圾箱。你问我是谁？我只是个普通的游客。 每一位游客都是文明的使者，文明出游从你我做起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线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带您遨游缤纷多彩的 CD 世界，带您畅享音乐的盛宴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7点19点播出 CD 博览。 你好，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收听 CD 博览，我是古月。今天为你带出的是法国钢琴家让·伊夫·伯迪代2007年2月由 DEC 唱片公司出版的专辑《无词的歌剧咏叹调》当中的音乐，其中每一首曲子都来自于著名的歌剧当中的著名的唱段的改编。曲目有圣桑的《三孙与达利拉》的主题幻想曲，理查德·施特劳斯的《玫瑰骑士》当中的爱情二重唱的改编曲，普契尼的歌剧《江尼斯基基》当中《我亲爱的爸爸》的改编曲，唐格尔德的歌剧《死亡城市》当中的《玛丽·埃塔之歌》，约翰·施特劳斯《蝙蝠》当中的《维也纳的晚会》，普契尼《托斯卡》当中的《为艺术，为爱情》，贝里尼《诺尔玛》当中的《圣洁的女神》，德国作曲家格鲁克的《奥尔菲斯与尤里迪西》当中的旋律，还有普契尼的歌剧《蝴蝶夫人》当中的主题幻想奏鸣曲以及谐谑前奏曲，还有瓦格纳的《女武神》当中的《女武神的进行改编曲。下面就请您连续欣赏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 嗯。